快解决。现在是从58页下面邹梦辰这里，那这个其实依然真的，我们这样讲义啊，收集的太多了，也是一个负担。不是，我现在家里面的电脑里面还堆积着这个麻杏干石汤啦，什么甘草干姜汤等等的依然啊，真是不知道何年何月。以后大概依然就是希望就是越上越快，然后以后就发给大家回去当自习就好了。啊，稍微说一下重点就过去了。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把依然好好的教，比如说像真武汤啊，把那依然全部都编出来，然后开始教一帖真武汤，我可以教一整段课，就是7个礼拜都在教真武汤，吓死人了。幸好我们这课程叫《伤寒论》，慢慢教啊，一开始就已经给大家一个足够的警告了。我是觉得这东西不要教快比较好吧。这个就像我们待会要教那个肺微肺痈的辨证，就是每个礼拜只学2-3件事哦，不要忘记比较要紧。如果我那种疯狂快速教，我当然就是因为我也在看别的老师在教这些东西是怎么教的。哇，这个咳嗽篇整篇可以1个钟头打完嘛，对不对？这并不是不行，但是我会觉得我们大家放眼望去，除了少数几位小朋友之外，大家都中年人了，不要这么伤脑筋哦。就是每个礼拜知道1-2件事就好了啊。因为学中医啊，我们差不多10年8年能够练到医术不错，那是一个最舒服的学法。你硬要2-3年硬到不练到医术不错，其实很累耶。就是你中间必须医死多少人啊，就是经验值的累积啊，是很残酷的事情。所以慢一点嘛，慢一点，伤害性比较低一点。这个58页下面邹梦辰的医案呢，他是其实基本上来讲，那个痰的状态什么的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就说这个痰啊，他是心下感到闷涩不畅啊，就是他的这个心下的塞住一样。那我们说小青龙汤的这个病机，不是每次都讲什么心下有水气，心下有水气吗？所以邹梦辰就以这个当做指标开了小青龙汤啊，那就好一些，这样子一回事。那其实呢，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心下有水气用小青龙汤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是胃的这个地方会发闷的咳嗽啊，临床上面恐怕是这个厚朴麻黄汤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就是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治。因为厚朴对于胃的区块啊，让它松开的感觉会比较好，所以同学都可以用啊，参考参考。或者等到大家用熟了，你也可以自己加减啊，小青龙汤加厚朴什么的啊，就自己调整一下。那再来邹梦辰的下面一个医案呢，他也是痰很多啊，然后所以要去痰。那他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方子里面呢，他不是用干姜，他是用生姜，然后还有加这个12公克这么多的地龙，所以这个根本是地龙汤加味一点小青龙啊，就是小青龙是配角，地龙是主角。那地龙是什么东西啊？地龙就是蚯蚓。那蚯蚓会怎么样啊？做水土保持嘛，对不对？就是帮你在这个积水的地方钻一些地洞啊，然后水就下去了。所以这个肺积水啊、脑积水啊这种咳嗽，就是肺积水的咳嗽或者是脑部有积水，那都可以用地龙来把它钻下来啊。就是中国人这种属于这个童话故事的象征符号，就是用药如儿戏的思考啊。那这个然后当然是蛮有效。那等到天气冷了啊，病情有点恶化，那所以呢他就把生姜改成干姜。那后面呢他就再有2个小青汤辨证点补充给他的读者，那同学就看一下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那接下来燕云科的医案呢，它也是一个很标准的医案，我们也不讲，只是呢它里面也是啊，不知道这些人在搞什么鬼，都不放干姜，用生姜，然后吃了生姜之后就汗出晶晶，咳嗽大减，就你用了生姜就变发汗剂了，就是何苦如此啊。所以我是比较赞成用干姜了。那他后面又有给说小青龙汤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发生这个症状啊，那我们同学自己看一下就好了。那接下来呢，他60页上面他在叮咛一件事情，就是啊，他说 如果一个人咳嗽呢，不渴，脉弦紧，舌苔白，舌头滑，这都不可以早用寒凉，冰服其邪。其实在我们，如果我们要学经方的话，我们就要乖乖的用经方内部的这套逻辑来思考，就什么心下有水气啊，什么寒饮啊，这样子来思考，因为而不要呢随便参考太多的这个多余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什么西医都不会不懂，我们就照着张仲景说的来辩证，基本上也可以医得不错。可是如果你这个病人看过西医了，西医告诉你说啊，气管发炎，支气管发炎，什么什么都在发炎，那你就会很容易觉得说发炎那要降火啊，开黄芩好了啊，怎么样的啊，那这样反而害他的咳嗽不能处理得好了。所以这时候就当我们有过多的情报的时候呢，自己要知道要稳住这个经方的这个开药的路数啊，不要被打乱阵脚。那接下来呢，燕云科这个医案呢，它是原来他以为是风水，后来发现是支引。其实风水啊这个病，因为我们还没有教到，所以我现在也不太能够讲得清楚。下一堂课会教到那个月壁加半夏汤，就是属于这个风水牵连的咳嗽。那这个风水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人的皮肤底下啊，因为受了风邪，这个风邪把水气勾留在皮肤底下，乃至于这个人有点肿肿的，这样的状况称之为风水。那他一开始以为是风水，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清皮肤底下的水的方剂，那用了之后没有效，然后他再看这个主症，他觉得哎呀，这个其实是支引啊，支引的小青龙汤症，于是他就用了小青龙汤，就发现有效了。那其实这个东西，这种错误呢，如果我们临床上犯到，也还蛮可以被原谅的，因为支引啦、益引啦、风水啦，这些死水啊，本来就在身体里面啊传来传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临床上今天是风水，明天变益引，再一天变指引，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容受度我们就给他就好了。然后呢，他这个三诊吃了以后呢，这个药吃了以后就出汗很多，小便通利，水肿大减啊。就水肿的人呢，就吃了一些麻黄剂或者是附子剂之类的，其实麻黄剂比较会发汗，就用了麻黄剂就会出汗啊，然后水就退了啊，所以他就反省说，他之前退水的药呢，只是用那些本身具有退水效果的药。你看他也是用了杏仁，对不对？所以就是学经方的人学久了都会知道说杏仁也有退水的效果，但是只是退水的药并不能够直指这个病的核心，必须用辛温的药把这个寒邪分销出去，这个水才会停止啊，这是一个思考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学习他的思路就好了。那接下来六十页下面那个妊娠恶阻啊，就是怀孕的时候啊害喜，那这个害喜它是他是觉得是属于一个痰饮症造成的害喜，所以呢就用了这个小青龙汤去麻黄啊，去麻黄加茯苓去芍药这样一个方子治。那当然这个借的有点远，所以同学学不会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是知道一下就好了。那以后医术高了之后呢，自己什么该会的就会了，那功夫还没有到的时候，不要勉强用一些高来高去的招数。我是觉得不会医的就说不会医啊，事情就可以在那边结束了。这个我不太喜欢一件事，就是学中医学到我们的名利权势上面去。什么叫学到名利权势上面去？就是你不会中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也就罢了，会了中医就开始逞强了，家里面什么人的病你都硬得要医医看，然后好像没有学之前你没有这个权柄，学了之后反而全家人的健康你都有权去干涉了，这就是代表你学了中医你是用名利权势之心在学的，所以学了中医之后权威大增啊。那这是一个用我执在学易道，但他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种事上能够放得开啊！不会的就不会，我才学中医才学三年嘛，才学两年嘛，这种东西学三十年的人才会的，那就交给别人医就好了，这样日子才轻松啊。那再来这个史书道明的医案，他治这个气喘跟这个失去嗅觉用的小青龙汤，那当然也是到冬天发作啊，所以他就 然后主症也都合，就用了就有效。然后呢，再下面一个呢，它是支气管气喘啊，服用小青龙汤，那时候在溜冰场帮忙的时候呢，得到这个病，那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寒邪在肺里面啦，所以用小青龙汤会比较有效。那他但是吃的头三天其实有明显的啊，说吃的头三天反而觉得呼吸更难过，但是之后就好了。而且呢，他说一个月之后啊，他的一个月，日本人吃药还真的是真乖啊，就一个小青龙汤吃一个月，我真佩服他，我都不信我们台湾人吃一个月能长出月白。就是这个，他就说手指甲底下，我们那个手指甲这个一片指甲下面哦，一般的中医说法是说，如果有这片白色代表体质比较暖，如果没有这片白色代表体质比较寒，那他的这个受到的寒邪被小青龙汤驱除的差不多了，所以呢他就长出了月白啊，体质变暖了。真奇怪了，我吃那么多附子干姜也没长出来，这日本人真是好啊，心诚则灵啊。那这个不过指甲的确是蛮好玩的，就有一次我记得前一次有跟同学讲说，我从前那个睡眠是很不规律的嘛，后来在前一阵子因为吃了这个调三焦的药，吃温胆汤，然后就让睡眠变，然后就在很短时间内忽然变成早睡早起的人嘛。那就在那一段时间，我长出来的手指甲，我两个无名指的手指甲现在都有各有一个白点在正中间，两只手的无名指的手指甲都各有一个白点，就是在那个睡眠在转变的时候长出来的手指甲都各有一个白点。而无名指是哪一条筋？三焦筋，就是你做什么事其实都会作用在这种很对称，刚刚好就在那个时候长的，就是不知道那时候我的三焦筋受了什么重大的创伤啊，就是所以指甲有一个白点这样子。通常是肝不好才会长白点嘛，啊，这不是一个好事，只是那段时间硬的调过来之后就在三焦筋上留下一个磕痕。你看对称哦，都刚好都在无名指，所以这中医的这个经脉学说其实是蛮厉害的哦。虽然看不到又摸不到，可是它却是一个很具体的存在。那这个那接下来呢啊，史书道明他是一个肺气肿的病，但是他有这个小青龙汤的这个主症，那他是用触诊，他说这个心下部稍微紧张，就是你想想看，当一个人这个胃上这个胃的地方有水气的时候，当然胃会比较肿一点，对不对？所以按到这个心下的地方会觉得这地方有点重硬硬的，所以他就以这个作为指标开了小青龙汤，那就医好了。那这样的一种复诊的辨证法是日本人一个比较独有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如果不会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人把脉就好嘛，对不对？我们说把脉是脉弦或者是脉浮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小青龙汤的使用指标。如果是当然这个弦脉啊，脾胃有水有痰的这个弦脉比较不好把，因为基本上我们右手的关脉这脾胃脉如果把到弦脉的话，其实肝陈脾的是最大的因素啊，痰饮的比较不好把，不过你两只手都把一把还蛮容易发现的。那日本人他会之所以会变成用复诊，其实是因为他们不太把脉。那不太把脉的原因其实也可以说是因为当年极易东动这个用经方镇压所有的其他的派别的一个后遗症。因为一旦你把脉，你就会开始去想说，哦，你的肝火旺啊，你的这个什么心气不足啊，什么肾太虚，对不对？就开始会进入那个五脏辩证的。那这种从五脏跟病机去思考，在日本被封印了，所以把脉就会好像被打入那种不可以接触的这种境地。那于是他们后来就发展出一个复诊的方法。那其实复诊的方法呢，有的好用，有的不如把脉。那以后我们教到汤证，如果有一些是用复诊比较精准的，我们就教复诊，不然的话就把脉解决就好。就像桃仁承气汤压左边的小腹比较有效果，比较有辨证的效果，或者是肾气丸真武汤证也可以摸肚子啊。那这些我们到时候再教就好了。那其他把脉比较准的我们就会把脉就可以了。那就算你不会把脉那也没有关系，伤寒论读久了啊，就跟病人闲聊几句也就可以开药了啊，就是读得越久就可以凭直觉乱开啊。这个我想我有时候看到别的这个经方医生开药都会觉得，哎呀，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开药的路数，而这个 开药的路数其实是一个莫可奈何的事情。怎么讲呢？就像是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咳嗽，我一开始第一次开药开的是厚朴麻黄汤，那开了有效，那我就下次就觉得哎，这汤不错，就下次再开，然后还有效，就一直用，对不对？所以这个医生就会变成特别喜欢用厚朴麻黄汤的医生。就像我是一个很喜欢用真武汤的人，那但是有别的医生就很喜欢用小柴胡汤，那说不定用的主症都差不多，只是他的主症那么一群，你要从里面摘出小柴胡汤的主症也对，摘出真武汤的主症也对，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任何一个学经方的人呢，到后来各有各的用药习性，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每个人最先开始试的那几帖药不一定一样，那试顺手就老是拿这几帖来加减，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就算是同样学经方，我们如果遇到别人的开药的路数跟我们不一样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蛮可以理解并且加以欣赏的。就像我自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痰饮症比较多的人，所以我用生半夏什么用得很顺手，但是我就有看到有别人学经方，他可能是一个常年来肝不好的人，所以他就会把那个治肝的那一堆药就试得比较多，因为他自己常吃嘛，那推荐别人也会吃。像我如果叫人家减肥，我就说用补药用真武汤，可是也有别人开给人家减肥是说肝主疏泄，所以呢他就是开什么茵陈蒿啊之类这种比较清热疏肝的药，那有没有效呢？还是有效。就他们因为可能就是那个学医的人，他刚好他自己就是肝不好，常常吃这些调肝的药，那吃了之后药感很好，他也熟悉这个路子，他就会从这个路子去发展出他的医术。所以因为经方的世界还是很广大的，那每一个人特别擅长哪一个区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也在有时候外面遇到一些中医的朋友，做中医的朋友，他会说哎呀，我其实比较会治肝哦，如果你心脏不好你去哪一家，那个医生比较会治心脏，那听起来也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大家各专精一门就好了。那所以这种容受度，就是当你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开药方法，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先加以否定，它主要就是它是从它有就是可以欣赏别人不同的思路，它刚好就是我们不会的那一块，只是这样而已。那接下来史书道明这一串的医案啊，那都是自己看就好了。那从这一串的医案里面呢，其实就是我预先呐、对于小青汤的副作，对于小青龙汤的副作用讲了又讲，其实也是在跟同学预防这些医案。因为你看日本人用这些医案，用这个小青龙汤的这些医案，就觉得这药是仙丹哦，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鼻子过敏流鼻水什么什么，这都可以吃，就觉得小青龙汤好用无比，会变成肆无忌惮的去使用它。但有助教就给我一个脸色，因为助教吃到有副作用啊，所以就觉得这个做法实在太猛了，太凶了。那这个像他这个这一串医案里面第三个啊，他就说是第三个还是第几个忘记了。哎，不是哦，他这个是，就他其中有一个医案是好像是那个，就是有吃就不感冒，没吃就会感冒，就可见的小青龙汤虽然药效好，但到底是一个治标的药啊，一停药就要感冒这样子。那后面的这个史书道明的也就自己看就好。那对不起，那已经都跳掉，这都自己看啊。那这个64页那个医案啊，64页那个第五案是说有吃就好，然后停止服药就会再感冒打喷嚏啊。所以就是说以治本来讲，小青龙汤不具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如何调理身体固护根本，还要同学自己稍微再补强一下啊。反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会岔题教一下补药篇。那到了65页啊，他的那个病人65页上面那个医案，他是那个病人是好像是手不太能动，然后眼睛也不太能转动。那吃了小青龙汤之后呢，就变成手也比较能够动了，眼睛也比较能够动了。其实像这种五官的这种失功能这种东西就是细心肝加五味子结构是有用的。那用在真武汤结构，有时候还比用在小青龙汤结构更有效。那这样的东西就是同学有个印象，以后我们教真武汤的时候，就来看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怎么样来是这个耳聋眼瞎啊。那这样子，那小青龙加石膏汤的话，就是当你觉得小青龙汤正有热或者有烦躁的时候，那就可能是它同时有发炎的症状，就加石膏就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一下啊，那依然就这样带过去，但愿未来是越来越快。那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桔梗汤。那要教桔梗汤就必须多带一些相关条文了啊，因为这个桔梗汤就关系到所谓的肺痈跟肺微的辨证。那在看桔梗汤的条文之前，我们先看讲义的这个金匮要略的条文里面的肺痈肺微辨证。那这个肺痈肺微辨证在比较前面的页数啊，在第四页上面，从这个咳嗽篇的这个第一条开始看，讲义第四页。那么同学啊，这个肺微跟肺痈其实是以它的状况来讲，其实是不难分辨的。所谓的肺痈呢，痈就是化脓长脓包，所以这个人的肺在发炎化脓，然后脓包破了就会喷脓喷血，所以这样叫做肺痈，这不难想吧，对不对？现在叫肺脓疡啊。那肺微呢，就是这个肺微缩掉了，那微缩掉的肺会怎么样啊？会纤维化，所以肺结核也算是一种肺微。那么细肺症也算是一种肺微，我们说肺部纤维化就是肺微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肺痈跟肺微如果用阴阳虚实来说的话，肺痈是一个实热的发炎化脓，所以它是一个阳实症，对不对？那肺微呢，它是这个肺都干掉缩掉了，所以是一个什么阴虚症。那之所以张仲景要花力气去辨别它，是因为啊，阳实症跟阴虚症的脉跟症有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阳实症脉也跳得比较快，阴虚症脉也跳得比较快。那这个肺痈在发炎的肺呢，跟肺微已经失功能的肺呢，都一样会嘴巴很干，咽喉很干，因为它的主症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张仲景要花力气去为他做一个分辨。那但是如果以病的本质来讲的话，这两个病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就也不能说很不一样，因为都是从感冒开始的啊，就是都是从一些外部感染然后开始恶化变成那个样子。那所以如因为张仲也就是说张仲景是因为我们要以一个症状来决定开什么药，所以必须要比较仔细的来面对这个事情，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病人到你面前来他都带着这个西医的这个 X 光片告诉你说我的肺正在纤维化，我的肺正在化脓之类的。那如果他没有带西医的检验检查报告来的话，那你就必须靠一个外部观察来为他分判出他是得肺痈还是得肺微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知道一下张仲景他要处理这个地方的动机。那这个七之一条跟七之二条都是所谓的问答条，问答条就好像是张仲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还不太熟悉这个病，所以就一面问他的老师，所以张仲景问问题他的老师回答这样子。那张仲景就问说，这个热在上焦的人，就是当一个人上焦有热的时候啊，咳嗽咳着咳着就变成肺微病了，这个肺微病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呢？他问他老师这个问题。那老师呢就回答得很干脆啊，他说，哎呀，一个人在咳嗽生病的时候，我们治疗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发汗啊，他可能会吐啊，或者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消渴症的体质，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又干又热的体质啊。消渴当然现在人可能会对到糖尿病啊，但是古时候就是他一个人很容易干容易渴，然后呢，或者是你用了什么利尿剂让他的小便尿出来很多，又或者是大便大不出来，于是就用泻药，那快药下利，这个快药那个汉朝时代的这个一般药房的那种泻药就是巴豆类的药，是一个又热又会让人大拉的药，就用这样的方法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到他的津液，于是呢这个人在津液不足的状况之下肺又在发炎，那这样子就烧干掉了。那烧干掉了之后呢，一开始本来是感冒，等到你伤了津液然后他的肺又在发炎，等到肺整个烧干了就变成一个没有功能的肺了，于是就变成肺微了，就这样子啊，就讲得很简单。所以这一条有没有什么重要性啊？就是知道一下就好了嘛，对不对？跟辨证也没什么关系。那当然 在这个人干掉以前有没有方法救啊？有啊，我们上次不是教了慢门冬汤吗？对不对？马上这个润胃阴滋肺阴啊，就是不要让它干掉就好了。什么沙参麦冬汤也可以啦，就是那一类的药啊。那当然是以慢门冬为代表了。那他这个，那张仲景就说，诶，那我现在有一个病人是这个样子，老师你听听看啊，他的这个寸口脉数，就是他的这个肺脉呢跳动是很快的啊，一分钟高于80下的，那这个人咳嗽，可是呢，哎，老师啊，他怎么咳嗽的时候还哇吐出很多很黏啊，然后又亮很多的痰，就是他的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是一个陷阱。他在说，老师啊，你不是说肺干掉了吗？肺干掉怎么还吐那么多痰出来？因为不是说小青龙汤这个肺太湿所以吐很多痰吗？那怎么肺干掉的肺微也是吐那么多痰呢？他提出来这个症很有点诡异啊。那他的老师就说，这个还是肺微。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病机了啊，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认为说肺这个脏啊是调和身体的这个气脉的运行的，所以有很多人体的水气精液其实是要到这个脏然后被输布到其他地方的，那肺它本身带有这个功能，那如果你的肺缩掉了干掉了没有功能了，那这些送过来本来要让肺好好去分配的这个精液呢就没有地方去了，那没有地方去的精液就只好作肺，然后就变成从嘴巴吐出来，所以正是因为肺干掉了没有功能，所以这个精液呢就，而且肺是又干又热的嘛，所以就变成不能走正确的管道，反而被这个肺的干热蒸上来，就变成一种脏脏的很黏的痰，所以这个得到肺微的人呢他其实也是会吐大量的痰的，而且这个痰是有粘度的啊，就是粘稠的。那同学在这里就要知道说，哎，不要看到咳嗽就什么都想小青龙汤啊。小青龙汤是一个寒症，舌苔是白的，舌头是滑的，痰是稀稀的，带泡泡的。那如果是黏痰、脉数、口干，那就可能是肺微了。那肺微的它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口干，但是不一定会口渴，因为口渴不渴是人的胃在管。胃有热就会渴，胃不热就不渴，那喉咙干不干是肺在管，所以肺干掉了喉咙就会干，所以咽干不渴这个状况无论在肺痈或者肺微都有可能发生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同学要先知道一下，就是这个如果不是拍出 X 光片的话，光以辨证点来讲的话，初学者是不是容易搞混呢？啊，其实是容易搞混的。所以张仲景就再一次的用问答的方式向同学强调这件事情。所以肺微症虽然是整个肺干掉了，没有功能了，但是痰确实会很多的啊，这点是知道一下。那然后呢？他的老师就说，哦，你前面讲的那个状况是肺微，那我要告诉你如果是怎样怎样就不是肺微是肺痈了。那他老师就说，如果这个口中屁屁燥，咳及胸中隐隐痛，这个屁屁对隐隐，屁屁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隐隐就是有一点不清不楚的，就这个人如果他的就是肺微的这个嘴巴干呢，虽然干但是不会干到很吓人，但是如果他的肺正在化脓的时候，那个嘴巴的干会干得很难过，就会干得非常清楚的干，那就是屁屁燥，就嘴巴干得好像干掉的木柴一样那么干，那这样就可能是肺痈不是肺微了。然后因为肺在化脓，就是肺如果纤维化了微缩掉了，那个肺就冷冷的死在那边，那也不用提什么感觉了嘛。可是正在发炎化脓的肺，那就会有痛的感觉了，所以咳的时候会隐隐痛，就是肺里面长一个脓包，所以你在咳的时候牵动那个脓包会觉得肺在痛啊。所以口中屁屁燥，咳及隐隐痛，然后呢脉反滑硕哦，就是因为肺痈是一个实热在发炎的病，所以它的脉呢反而是按到底是很有力的，是有滑脉的。我们说白虎汤症不是有滑脉吗？滑脉代表有里热，所以肺微的病它的脉也是阴虚的人的脉也是跳得比较快的，这些快都是阴虚的快，是代偿反应的快，就是它血不够嘛，所以多跳几下，不然血都到不了该去的地方。这个阴虚的脉也是脉数，阳实的脉也是脉数，那分辨的点是在什么？ 在虚实，对不对？阳实的脉是有力的，那阴虚的脉是浮而无力的，所以就以这样的角度来分判肺痈跟肺胃的脉。所以他的老师就说，脉朔虚者为肺胃，朔实者为肺痈。这样讲是不是很清楚啊？啊，就是同学还蛮容易理解的嘛。所以这一条我想在一个指标上面来讲是蛮有意义的。那同学会不会觉得读起来很辛苦？会不会觉得回家就忘记？我想啊，如果三年五年之内没有人得到肺胃或者肺痈，恐怕就忘记了啊。那也是没办法，那既然都没有人得，这不用学也没关系。那这个那第二条呢，啊，七十二条，七十二条读起来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了。他那庄仲景就再问了，他说，老师啊，这个人咳嗽，我帮他把脉，我要怎么把才能把到说知道他是得肺痈呢？那他说，我知道这个肺痈的人啊，就是病到后来，他终于那个脓包会破掉，变成喷脓血出来。可是等到那个人咳嗽会喷脓血，那个人就死翘翘了，那就来不及医了。我们是不是有比较早一点知道的方法啊，来分辨一下呀？那他老师就说，哦，你要早知道啊，那我们就开始话说从头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河边住着一个老公公跟老太太，这样子久好不好啊？就是他老师就因为庄仲景问的非常的惶恐啊，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老师就说，好，我们来倒退100年啊，说这个病还没有发生。